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新娘，他们的出现将在中国东北上演一场怎样的阴谋？ 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场动人心魄的异国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的一个千年美梦——侵占中国东北， 刺杀张作霖，炮制伪满洲国，这一切又有什么必然联系？ 他们得在东北找一个傀儡，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他得听话。 在刺刀保护下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和在刺刀逼迫下的东北人民，揭露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阴谋。 不光发土地发武器，还发老婆，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龄大小。 日本关东军侵占下的东北，灭绝人性的动荡年代，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档案为您揭秘日本对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 1933年3月，一列火车开到黑龙江省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车上载着的是大批即将出嫁的年轻日本女子。这一车子的女人一看上去就透着诡异，这大老远要出嫁了，脸上却都目无表情，一把把上膛就可以发子弹的枪，就是这些日本女人随身携带的嫁妆。除了这些杀人的武器，她们随身还带着一个编号，形影不离。他们真的是来嫁人的吗？您别说，他们还真是来嫁人的，从遥远的日本远嫁到中国东北。那么他们要嫁的是什么人呢？在揭秘这群神秘的新郎身份之前，我得告诉您，这可不是什么一场场动人心魄的异国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的一个千年美梦——侵占中国东北。 自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以来，日本统治者的眼睛早就死盯着自己的邻友中国。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中，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战争，其中有10次是针对中国。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的结果，让日本彻底改变了对这两位貌似强大的邻居的看法。原来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最后一点敬畏与尊重，也在征服的快感中被撕得粉碎。只要凭借武力就能抢夺来大量的财富，让当年日本统治者的占有欲火熊熊燃烧。日俄战争后，以保护铁路安全为由，日本在中国东北保留了近1万人的军队。就是这支驻扎在中国那条铁路旁的日本军队，日后策划了9·18事变。 1919年，这支部队改组为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上将或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就是这支关东军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处心积虑地在东北折腾，搞事变。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东宫铁男。这个大胡子圆脑袋的家伙就是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东宫铁男。他出身于日本一个富农家庭，并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毕业。东宫铁男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我提起一件事情，您一定会想，哦，原来是他。什么事儿呢？1928年的皇姑屯事变，就是东宫铁男亲自动手按下炸弹开关，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炸死了。 关东军在刺杀张作霖得逞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扶植新的傀儡，以便继续推行他们在东北的殖民侵略计划。这个新的傀儡就是溥仪。 由于溥仪对王朝复辟的极度渴望，所以即便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野心，但他仍然接受了日本人的安排，并且对于日本人提出的各种利益诉求都一口答应下来。满脑子做着复辟美梦的溥仪根本无暇顾忌东北同胞的死活。到了这个时候，东宫铁男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他的移民新政，在乡军人及朝鲜人满蒙移民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东宫铁男建议从朝鲜向满蒙，也就是中国东北移民，由在乡的军人作为移民的管理者。所谓在乡军人，是指日本的预备役军人，而这个移民方案就是日本向东北移民进行的第二步，武装移民。 从1912年开始到9·18事变前，日本一直不断地在中国东北进行试探性的农业移民，但是都没有得逞。经过20多年的移民试点，最后留下来的农业移民共1000多名，远远低于关东军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而东宫铁男推出的在乡军人及朝鲜人满蒙移民方案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个移民方案与以往方案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移民的目标对准了日本的退役军人，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日本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土地。而去东北后，关东军不仅会给他们发土地，还发武器，让他们在东北能作威作福。而对于关东军来说，这些退役军人不仅会种地，还会使用武器，能弥补关东军在兵力上的不足。于是东宫铁男的这一方案立刻得到了日本东京大本营的批准，并迅速得以实施。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这些武装移民来到佳木斯，组成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 还记得节目一开始那些带着武器来到中国东北嫁人的日本新娘吗？他们嫁的就是这些人。这些被称为开拓团的日本人不是来中国观光旅游的，他们是来占有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的。 来自日本的开拓团成员为何同样身负神秘编号？ 这个号码就是结婚的凭证，号码相对应的人就可以结为夫妇。 他们的到来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重大使命？ 就是这样一个冷酷至极的计划，却没有受到日本国民的任何抵制而得以顺利实施。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是一群来自日本偏远山区的女孩，日本军部告诉他们，中国东北有他们渴望的土地，只要他们愿意在那里扎根下去。除了武器和锄头之外，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意义非同一般。这个号码就是结婚的凭证，号码相对应的人就可以结为夫妇。为了让这些日本移民能够在中国东北生活和扎根下去，东宫铁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不光发土地发武器，还发老婆。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龄大小，不管对方来自哪里，一切都不是问题，有号就行。在东宫铁男的移民计划当中，与纯粹的开拓农民完全不同，计划中明确要求是武装移民。这些武装移民日后将逐渐替代日军，担当满蒙永久性的防卫任务。只要我们来看一下屯垦军，也就是满蒙移民团的组织结构图，就一目了然了。按照移民计划，一个300人的屯垦军大队配备有将校7人、准士官10人、下士官30人， 所有人员配备武器，除了手枪177把、卡宾枪33支之外，还配备有迫击炮和掷弹筒等重武器。满蒙屯垦军不光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其中的管理者还有军衔，可以享受军官待遇。另外，满蒙屯垦军在事态紧急时要并入关东军参加战斗。除了血腥暴力，日本人还试图从文化上抹杀中国的痕迹。 在918事变结束之后，东北的一些学校慢慢恢复授课，但重新回到学校的孩子们发现，他们学习的已不再是祖国的汉字，而是陌生的日本文字。课程与教材也都变成了由日本和伪满洲国重新设置的内容。 其中与中国的版图和中华这样的字样一起消失的，还有能让孩子们有明确民族归属感的历史课。 日本关东军发地、发枪、发老婆， 只要是能让这些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生活下去，基本上是要杀给杀。 为了抢占土地，关东军又采取了哪些卑劣手段？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把明明白白的耕地算成是荒地。 档案继续揭秘。 开拓团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东宫铁男发现成年人移民顾虑太多，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人比较容易欺骗、顺从而又不添乱呢？这时候东宫铁男想到了那些想法单纯的年轻人，并对他们以军国主义思想积极地做出动员。 这些被鼓动的狂热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而到了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还产生了一个专门针对女子的大陆新娘政策，募集在日本伪满洲居住的17岁以上至25岁以下的日本独身女子，进行为期1年的女塾训练，内容主要是农家事务实习。于是1943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了12个开拓女塾训练所。训练结束后，这些女青年与义勇队开拓团团员组成家庭，定居中国东北。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但他们还不满足，还要把农田和土地从东北同胞的手中一亩一亩、一分一分地掠走，妄图让日本移民家庭永久地占有。 就是这样一个冷酷至极的计划，却没有受到日本国民的任何抵制而得以顺利实施。按照东宫铁男的规划，20年里将有100万户、500万移民迁移到满洲。没钱的发钱，没枪的发枪，没老婆的还发老婆。只要是能让这些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生活下去，基本上是要杀给杀。而这些日本移民将会占据中国人1/3的可耕种土地，这些土地日本政府说是会补偿征用，真的会是这样吗？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是怎么说的。 这征用中国农民的土地，那么这个征用呢，表面上是给一点钱，多数啊是给点钱，但是这个钱我们也曾经做过调查，这个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很便宜，就把农民的地买过来了，然后给这个日本的移民了。 一个侵略者会怎么购买土地呢？据说当时东宫铁男制作了一幅佳木斯的地图，面积大概是10000公顷左右，想往这个区域内迁入500人。按照东宫的技术，这块区域是未经开垦的共有地。当时负责收购开拓地的是满铁的子公司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这是一份当时东亚劝业的职员收买土地情况的绝密文件。可实际上，这块土地真像东宫所说的是未经开垦的共有地吗？私有地3000晌，其中1300晌为计耕地。这话的意思是说， 整个预定区域内有2000公顷土地，其中一半已经耕种了。在收购区域内有居民80户，支付迁移费，每人5元国币。 说是有偿征用，但实际上都是无偿占有。据统计，日本关东军从东北百姓手中掠夺的2000多万公顷耕地中，46%未支付分毫。即使为有偿征用，所付款也是微乎其微，并且不是现金，而是不能流通和兑现的储蓄券。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把明明白白的耕地算成是荒地，然后荒地我还用钱补偿你，如果你不想接受的话，那就等着被惩罚吧。这种情况当地的居民聂雅范是记忆犹新，来听一下。 叔辈姊妹的一个舅舅，就是过那叫孙儿的官司，他就是个孩子，他那时候我比他小，他那时候也就17、18岁。因为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小名叫小嘎子，不知道因为啥，过那叫孙儿给呛死了。不知道因为啥，他就把你抓起来，就跟郭老要是说整死就整死，要不然怎么那么害怕他呢？他恨他也得怕他。 为了保证粮食的产出，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强力推行归村并屯政策。当时被强行搬迁的东北百姓必须迁入日军指定地点，新组成的大村落四周有防止逃跑的围墙和铁丝网，有负责监视的警察，出入必须出示证件。因为这里是没有自由的，村民们称之为人圈。关东军把东北百姓腾出的土地全部没收，改为开拓地，分配给日本开拓团移民或者充当军用，同时封锁山林河川，断绝东北农民的渔业副业生路，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最后只能给日本移民充当长工和苦力，为他们种植粮食。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之下，500万东北农民失去了土地，最终冻饿而死的人已经无法计算，而日本移民却凭此过上了优越的生活。 日本关东军眼中的东北真的成了日本移民的王道乐土了吗？ 不过就算他们是颗粒无收，也照样能够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 关东军疯狂的战车掉头南下，日本移民将面临怎样的境遇？ 这些惊慌失措的日本移民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很多人就进入到要塞当中躲藏。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从1934年到1937年4年间，关东军别有用心地在东北搞了3次大检举，成千上万的人们遭到逮捕和杀害。已经亡国的当地百姓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拖老带小地离开自己开垦的土地，却并不知道哪里能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而同样拖家带口的日本人坐着火车来了，窗外不断闪过的异国景色，让这些很少出门的人们对在他国土地上即将开始的生活充满好奇。 关东军把很多的开拓团民安置在中苏边境，也就是国境第一线附近，其中暗藏的用意是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作为增援，而撤退的时候他们又可以作为一道人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疯狂的战车掉头沿中国大陆南下，这就使得日本在华的兵力更加紧张，各处驻军被陆续抽调南下作战，驻守在伪满洲国边境线一带的日本移民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好的时候他那吃饭不定量，就是好的时候随便吃，闷着一大锅饭吃不了，剩那个像那个大米饭的嘎嘎了，是剩饭了，剩菜了，你那赶马车的户呢？你带着桶，你就自己往回拉。我们家还养猪，那就搁他那拉回来， 就好的。到后来你知道进他那里边，就我听那个我父亲我哥哥他们赶车了，没一点剩的没有， 多的吃不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这是因为日本人特别的会种地吗？不是的，虽然很多日本移民拿到了土地，但是他们并不太懂耕田。很多来到东北的日本移民还用的是他们在日本时老一套的耕作方法，结果庄稼欠收。不过就算他们是颗粒无收，也照样能够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为什么呢？那就是禁止中国人吃大米饭。为了保证日本移民的口粮，伪满洲国专门设立了经济警察。这个经济警察所管辖的内容，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专门检查中国人的伙食，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吃了大米，马上就会被当成经济犯处理。在那个年代，亲历者的口中流传着各种版本关于中国人偶然吃到了一点大米被发现之后被惩罚的故事。老人宗化奇就亲眼看到过这一切。 不领粮你没吃的，你买私人卖粮那不行，私人卖粮食没法，那警察看得严实，打下粮食来啊，都得出货。什么叫出货呢？都得卖给国家，美其名叫国家，就是卖给日本人，让他们他妈日本打仗这个供给他日本前线一些粮食。 粮食都给日本人了，中国人的日子怎么过，就不是他们能关心的事情了。在这种区别对待之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它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 儿子，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这个面你得给我撑住了。 它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 师傅，什么叫起范儿啊？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点半，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胡同范儿》，演播尚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